谁问多次，学会一心一意，千亿个藉口已令人会意。别故意唱坏愁绪，只懂得诈作冷漠空虚。你的举足那样无聊可笑，不管对或不对，只要真心一句，请即透露一切，别逃下去。别再说前面情句，去扮作爱我太难面对，无谓继续令我苦苦的去追。请不必介意，离别换忧事，无需犹豫，无需怀疑，留下费解的心事。请不必介意，后面没意义，无需怀疑，无需迟疑，离别理解开心事，真的不介意。 Baby, baby.